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文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可以说已经入秋了哈。那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不太好过了。好像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跟不同的季节有一定的关联啊。 是。你看这个从我们过去的这个临床这个统计资料，它就表明啊，就是70%的这个脑卒中，它都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这个秋季、冬季，还有大量的发生在哪里？在这个冬春交际处。所以，我们也有这些专家，他把脑卒中呢称为这个秋冬季的这个流行病。这就要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秋冬季呢，它容易发生脑卒中呢？那么我们这个有一个医学气象学啊，气象学我们除了生活要气象，其实医学也有个医学气象学，这个研究呢就认为到了这个秋天啊，尤其这个秋末，特别是这个霜降之后，哎，我们这个天气啊，它就由凉转寒啊，气温啊吧，气压也吧，这些气象要素呢，它这个变化就比较剧烈。那么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这个冷空气呢，它又是一阵一阵的这个发生。我们人体受到冷空气这个刺激以后啊，哎，经常就会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异常的这个兴奋，全身这个毛细血管痉挛性啊也是收缩的。这个时候，那你这血管一收缩，大家也能理解到，哎，血液循环的这个外周阻力啊，它就加大。那你对心脏来说，我们这个心室还有我们这个脑部这个负荷呀，它就加重。尤其对于我们这个过去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本身过去血压就高，这个时候血液的外周阻力加大以后呢，你血压还会升高。这个时候血小板大家都知道，它是促进血液凝固的，它就容易凝结成这个血栓，还会导致这个内分泌这个系统这个失调，包括我们人体内这个儿茶酚胺啊这些化学介质分泌呢，它也会增加，哎，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那么血凝时间呢，这个时候也会短，进一步就促使了血压这个增高和血栓这个形成，再加上我们老年人这个生理机能这个减退，本身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管斑块，再加上我们对外界这个环境变化这个适应性这个差，应激性啊抵抗力这个降低，所以呢这就导致了这个，哎，我们这个秋冬季啊脑卒中发生率就比较高。给大家讲这些内容呢，目的是什么呢？在中医养生里面它有个原则，它叫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一大原则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四时养生。春季应该怎么办？夏季怎么办？秋季怎么办？哎，冬季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尤其对于咱们有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或者你曾经发生过脑梗的，或者发生过心梗的人，或者你有些人是装过这个支架，有些人可能是有过这个脑卒中发生过，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加以这个注意。在这里我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大家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怎么防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小中风这个发生，就是在这个脑梗发生之前啊，我们一般这个它会发生这种小中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过性脑缺血，这个大家要注意。如果身体出现这个不要嫌麻烦，一个是控制好你的这个血压，然后如果发生2到3次以上这个小中风，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去一下这个医院，做到心中有数哈。你像如果我们这个颈内动脉系统这个缺血发作啊，它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侧，我们身体一侧这个上肢或者这个半身它比较麻木，感觉呢也出现障碍。有时候有些人会发生什么，就是一只眼睛发生看不见现象，就是我们说这个单眼失明。我们这个脑供血系统里边啊，你像这个椎基底动脉系统这个缺血发作呢，就表现为什么眩晕最常见，有些人老是晕晕乎乎。在有些人呢也会表现为这个呕吐啊，或者耳鸣啊，耳聋啊，也有出现这个看东西发生这种重影，视力障碍，或者说吃饭或者喝水有这种呛口，就是我们有这种吞咽困难。在有些人表现的就是这个面部这个麻木，或者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情况下，这人就扑通倒摔了一跤，这个因为都是偶尔发生，容易什么呢？大家不太这个注意。在有些人呢，他也会出现什么，就是突然发现这个身体这个没有力气，或者麻木，说话呢这个不太清楚，眩晕啊，复视啊，记忆力丧失啊，这个发作后呢，一般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几分钟，有些人可能是半小时，有些人呢就是这一天一熬就过去了，又恢复的跟他以前一样，他就不加以重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小中风的这个前兆。你像有些人这种症状发生的次数呢，对不同的人他的次数是不同的。你像多的有些人每一天他会发生几次。少的呢会什么，有些人一年才发生一两次。症状呢通常是这个群发性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症状，有些很多这个症状在他身上这个都有表现，单一症状呢发生的这个比较少。有1/3到2/3这个脑梗死这个病人通常都有这个小中风这个发作史。那么1到5年内你像这个小中风的病人可能发生这个脑梗死，可见就是说小中风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这么闪了一下就过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反映了我们身体已经有了这个隐患已经存在着了，这会就要注意了。一方面你是药物干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健康管理你不能不管。那你想脑梗要发作了，你到医院去根据你堵塞这个部位，这个时候医生才给你治疗制作方案呢。你要如果这个时间再不及时的话，可能我们就会留下这个后遗症。有些人你就是这个一命致残嘛，脑梗是容易这个致残率比较高的，是吧？小中风呢，我们通常说是这个脑梗死的这个不祥之兆。如果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一个是你最少得心中做得有数，做得有数什么呢？得把它诊断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得去医院让医生给看一下，另外看有没有这个具体这个方案。你看就有这个统计数据就表明了，就是大约有30%的这种症状的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瘫痪，也就三成人吧， 就是小中风发作，你又不怎么管，直到发作的时候，哎，有三成人最后就瘫痪了。还有一个统计就是，你像在这个五年内啊，大概有三成的小中风人可以发展成为什么呢？致命性的或者致残性的这个脑受中。那么30%发作更加频繁，那么10%的人呢合并心肌梗死，哎，这些严重这个病症。所以呢，重视对这个小中风这个临床这个监测进行积极控制的小中风，哎，也是我们这个预防脑卒中、降低发病率、降低死亡率、降低致残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在讲这个健康管理里边，当然也就是你的脑血管有的问题嘛，脑血管有问题，那你就是抗纤维化，一个就是在使用这个茶叶里面这个提取物，我们说这个茶色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一段也给大家讲了一个醒脑汤，尤其是你这个血压这个起伏不定，或者说你已经有了斑块，或者说你的脉压差大呀、头晕呀、耳鸣了，有这些症状的，你这个改善这个不容易，你再加上一个醒脑汤呢，我觉得就是又给是一个这个增加一份这个力量， 嗯， 那个作用这个效果呢就比过去要有所大大这个提升。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哈，这个天气有气象学，但是人们的这个疾病呢也是有气象学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确实这个疾病呢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它是有不同的变化。因为现在属于这种秋冬啊换季的时候，有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朋友一定要警醒起来了。那么随着呢天气呢慢慢的转冷，很多的这个人就感觉到这个血管有收缩啦，流动有阻力啦，会负荷加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事先呢就要积极的预防。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几种方式哈，当然这些方式呢是不是适合您，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健康风险评估， 没错、 啊、然后根据您的情况再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 你像有些人他嫌这个检查可能他过去曾经做过， 嗯， 查来查去那么回事儿，但是那个是把健康人和疾病人群分开，我们才说这是个临床检查嘛、 嗯、 那你要是嫌那个麻烦，你就可以做风险评估， 嗯， 就说你这个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几级，未来有没有这么一种风险，这就为你这个干预也罢、保健也罢，哎，提供了有力的这个佐证。 对，其实做健康风险评估的话呢，就是为刚才您说为干预也好、治疗也好，对于您的这个疾病呢它是有针对性的啊。 是，那大家都知道你到了医院那是很被动的， 对， 你要是出血那就看你出血部位，有些人可能就开颅了， 嗯， 哎，你要是说这个梗，你要是我们说黄金6小时可能给你溶栓、 嗯、 这个栓溶的不及时，那就有可能什么肢体残疾了，有些人可能是小便失禁，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脸僵硬，有些人流口水，有些人这个语言不利索，这些都有发生、 嗯、对，那就晚了、 哎啊、那我们还是要防为主。 对对对、这个上医治未病嘛， 啊， 就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积极的预防。那说到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做健康评估啊，得到针对您的一个治疗管理方案的话哈，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好，听众朋友，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养生保健的。 我姓梁，今年65岁，听咱们这个节目呢有5-6年了。 哦，是吗？ 对，完了，在这一次听了这个那个茶色素的时候，所以我打电话，完了就给了我这个叫健康管理这个方案。结果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了我是老晕，完了那个头晕，连基本生活都不什么了，没干洗衣服，低头都不成。 您那个晕是什么毛病呢？ 开始他说是耳石症，后来结果又也没再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耳石症，就是反正老晕的我的，就对，有那个腔隙性脑梗。完了老那巴拉老是木的，3个月的这个茶色素呢，我说我量量那个什么去检查身体去，结果一化验血脂没有，高密度脂蛋白上来了，那个甘油三酯降下来了，降到1.2，先是1.8，我觉得这个挺好，效果还挺明显，完了工作人员给我介绍醒脑汤，这个呢，完了我的压差呢小了，先我压差高压跟低压相差多一半来， 是吧？ 这个我觉得和挺好，还完了又3个月的营养素，现在我这个 营养素 补营养素，现在我这个腿也没毛病了，一天照着10000多步吧走， 是吧？ 尤其是我这心脏，我是10年做个支架， 10年做支架， 完了吃药，现在我夏天多热出去走，哪里就走，没有胸闷。冬天这儿老带着一个那个水憋子，它老冷，现在这种症状没有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挺好，吃这个茶色素挺好， 是吧？ 谢谢咱们这栏目啊，我争取坚持下去。 好， 现在我老伴儿他也挺好的， 是吧？好，谢谢阿姨。 这位听众啊，通过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呢干预的还是不错。我们说这个现在对于这个临床医学和我们保健养生怎么来处理，我们是不是要去过度医疗？其实在这个联合国啊，在这个1979年啊，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我们现代人类啊，未来医学发展啊，它应该是四个方向。哪四个方向呢？一个呢，它是这个自然疗法，一个呢就是传统医学，比如说像印度可能也有印度的医学，那么作为我们国家，我们也有中国医学，这就是我们的中医。一种呢就是顺势疗法，还有一种呢叫对抗疗法，就这四种方法。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对抗疗法，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西医。那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这个脑供血，要是假若说你这个颈动脉不足，那我这会儿就为了对抗你怎么办？我就给你装支架，或者你那不是长斑块了吗？那我把你袖儿拉开，把里面的这个斑块我给你剥离掉，哎，我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就这么直接，哎，这个我这楼内出血了，我就给你开楼，把那一块出血部位给你吸收了，这个在急救是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健康的干预啊，尤其就是说在你疾病没有发展到急救的时候，你还是要遵循尽量一个自然疗法。自然疗法就是你像我们说这个食疗，或者说我这个调节我这精神情绪等等，这都属于自然疗法。那传统医学，那你像我们这个中医，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已经在这个慢性疾病康复这一块，它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进步。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亚翔这个古方啊，其实你看拿现在来说，它就是中医它是活血化瘀，但是你拿到现代医学来说，就是说它可以改善这个微循环，可以改善这个血液这个流变性，改善这个血流动力学，然后呢又能够抑制这个凝血，促进这个纤溶，哎，抑制血小板这些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抗血栓，哎，它会发生这样的药理作用。那我们说的这个丹参葛根古方啊，它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这些药理作用呢它都能发挥，哎，所以对我们脑血液这个改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对，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或者这种方式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呢打电话咱们具体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没有展开说，是吧。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近期呢由于听众呢提出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哈，张正主任也好，贺仁主任也好呢，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呢来回答。但是呢我们在9月19号的上午9点钟举行了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谢会，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回答大家的问题。同时在节目当中呢诉说自己养生保健经历的这些听众朋友也将到现场啊，而且呢每位听众朋友只要您到现场都将得到一份健康的礼品。但是由于我们场地有限，人员有限，所以呢大家赶快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好，那下面又到了出题的时候了。昨天呢我们出的题是常见的高血压病对人体的四种危害是什么？那么答案是大心、小肾、脑卒中和眼底病变，您回答对了吗？好，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公开的秘方降脂、降压、降糖的三降汤成分是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回答，八点半之后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